生多饭食，我哋最积极。HK Peanut.com， 我系谭志强。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 Peanut， 我系刘世良。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 翻到嚟啦，咁就呢个特首选战咧，就之前嘅最后一集嘅大军阀啦。咁啊，啱啱我就去咗呢一个曾俊华嗰个集气集会啦，系咪？即系啲爱丁堡广场嗰、那个， 即系你都系薯粉。 這個真係唔係，我係記者嚟嘅，咁講真，即係我有個我係有個身份，即係去嘅。 你有冇帶我牌先？ 係、哎、真係，唉、哎、你知啦，我喺花生台都可以有好多身份㗎嘛，係咪？你去唔一定係薯粉嘅大佬，即係唉、哎、我好驚呀，好驚人扣帽子呀大佬，即係你知啦，已經幾大鑊㗎啦，真係人人自危呀真係。咁啊嗱，有啲片我哋俾大家睇睇先啦。好白，你记唔记得上一次咧，即系有咁大规模，对上一次有咁多人召集到咁多人嘅单一嘅一个政治人物嘅集会系边一个？你记唔记得？ 好似写文联啊嘛， 写文联， 写文联 几时嘅事先？ 零八年嗰次咯。 哦，唔系啊，我话单一嘅系纯粹系为一个人。一个人的政治人物是可以召集到这么多人， 跟住就人力，即是黄老邪仲在这个的人力的时候，16年有没有呢？ 16年有啊，不是应该这么说，16年有的，那个就是梁天琦啦。 梁天琦最多的。梁天琦那次 是。是啦，那次是2000多人。但是呢，即、就是你如果你讲刚才爱丁堡的广场呢，其实是整个晏昼是有些即、就是市民啦，其实是晏昼跟去跟到去即、就是爱丁堡广场的。 我的估计呢，就少则都5000。 应该有1万嘢。 就即、就是多则可能 approach 1万。 我未见有人报数啦，但是如果你去到1万呢，就真的很夸张嘅。其实。 而那度可能是99%的人都冇票投。 是啊。 99%99%。 咁所以而家咧，你見到阿曾俊華嘅集氣大會咁犀利咧，咁你民陣喺呢兩日嚇呢一個weekend 嘅時候，其實佢又有個即係叫做反小圈子選舉嘅遊行啦。呢、這個好尷尬，大佬，你可唔可以揾到更加多人係 相形見絕咯？你唔使諗。 係咯，即係呢個好係好大鑊嚇。咁、啊、但係即係唔代表我哋唔支持啊。但係個現實就係咁樣樣啦。亦都即係個形勢亦都係咁樣樣啦。嗱，講真，即係你話我頭先亦都去咗個集會，有啲人係好真心撐嘅，但係主要係一啲中年人多啲。而我唔排除呢，去得呢個集會嗰啲人呢，其實係好可能係我哋以往即係0371啊，即係我哋71啊，或者64啊，我哋會見到一啲熟口熟面嘅面孔嚟。亦都我見到有一位朋友即係走過嚟同我搭膊頭啦，同我相應啦，咁應該係聽眾嚟嘅，其實係係好多呢啲咁嘅人嘅，其實係生面口有。或者是以前你話黃絲嘅場合出席嘅亦都有啊，咁就確實係好犀利。雖然唔係話熱情得好緊要，好似阿梁天琦嗰次咁樣，咁但係係非常之難得嘅呢個係。咁亦都有一張相啦，係咪？佢又用啲航拍機影啲相，話萬人空巷咁樣爭相同佢即係影相，話好似喪屍咁款嘅，咁係好誇張。但係你相較之下，林鄭就真係好大鑊。喂，

因为通常都是四年一任、啊、香港就可能是十年或者是十五年的光景。反对派先有机会上台，有机会执政。 唔系，同埋多数人系会系 prefer 嗰个稳定性噶嘛。 仲有你香港系加多咗个因素嘛？除咗话你个行政能力之外，仲有冇中央嘅信任噶？ 呢个好紧要噶，对好多香港人嚟讲。 喂，唔使好多人嘅，10%-15%嘅人啊，佢一 swing 嗰15%过翻去就30噶啦，即系来回有10%-15% 嘅人啊，持咁样嘅谂法啊。佢就唔会同你搏命㗎啦。喂，我选咗条友出嚟，喂，佢真係唔任命，咁我哋咪企咗喺度变成宪制危机。喂，有啲人真係会咁諗㗎啦，你可以觉得佢戆居，你觉得佢係咁样係完全係唔尊重选民意愿嘅。喺而家一国两制格局里面，我哋边有揀呢？你问我哋民心，喂，我都唔想出现呢个宪制危机啦。虽然我哋係会空阿爷条，你咪唔委任囉，你夠胆就。是吗？我就想你唔委任，越搞越乱越好。不，你咁嘅心态同我一样冇所谓、嗯。但係大部分嘅人，我唔好话大部分，就係嗰 15% 嘅人唔係、你呢个諗法呢， 唔係帮我讨伐。 所以你就算即係所谓罗冠聪讲嘅说话，妖佢哋根本就完全都未读饱书。即係唔好话佢唔读饱书，即係完全未知道世界嘅历史嘅潮流。在个过渡的过程里面，民主的过渡过程里面，一定是建制派赢。喂，所以你这一次是大镬的。嗱，薯仔输了，一传奇没了。二令到习近平在香港的问题上面依然是拍拍手不关我事。三日后他要过831框架下的政改方案，香港人都吃的。喂，所以你今次你成班友仔个判断，好彩即系98%，学呢个泛民讲系正确嘅，因为你搞清楚你今次嘅目标同埋对策咁系乜嘢嘛？你系同老共 say no 啫嘛？你系同老共对抗啫嘛？咁我咪拣一个你嘅人咯。喂，有乜你嘅问题啊？你搞清楚，对唔住啊！有啲人搞唔清楚，你提开罗冠聪个啱啱好一个例子啊！本来我想投黄之锋嘅。你选唔到嘛？咪 less evil 罗冠聪咯，得唔得啊？ 佢唔系 less evil 同路嘅，唉。 咁咪 less evil 咯？喂，咁你可以话林郑同胡苏仔都系同路噶，一个政务司司长，一个财政司长，点解讲唔通啊？呢个道理。喂，成个雷动计划推荐嘅最后尾局嘅名单，唔系 less evil 咩？点解嗰个唔系 less evil 啊？ 唔系咁， 因为我嘅目标就系要踢建制派的民建联，甚至乎亲共的候选人落台，所以我宁愿放弃何秀兰揀罗冠聪，得唔得？ 嗱呢一样嘢， 大班人咁考虑。 阿土伯，嗱有一样嘢可以证明。 喂，你估我真系同意晒你所有嘅政策纲领同埋内容咩？ 嗱，阿罗冠聪咁讲就系话咧，即系我哋唔可以随住民意嚟起舞嘅，因为咧我自己想。 对唔住、啊，你搞错咗、啊，大部分嘅人唔系因为民意嘅压力、啊。At least 我唔系。我只是觉得这个在有限的空间里面理性的抉择、这个是政治形势的必然、我叫人好像你这样呼吁人不要投或者你选委不要投薯仔的话、结果是什么刚才我说的那些喂这个理想是永远不会幻灭的变成传奇啊自古华拉的嘛真是自古华拉他的喂，呢条友点会无端做自古华拉？你谂下，喂，永远见唔到、得唔到嗰样嘢就系最好噶嘛？喂，我觉得最大嘅问题喺边度咧？你哋唔好做拦路虎啦，你系做唔到嘅。第一，唔系形势嘅问题咁简单啊，而系你判断晒错所有嘅形势啊！呢个系你左交嘅问题啊！你判断错咗个形势，你要晒所有人。喂，我就可以扣你帽子啦。你是因为想持续社运、持续抗争，找一个衰的人上去，要我哋香港人受苦得唔得？我都可以咁扣你帽子噶。喂，你识谂呢一套路？喂，我都系左交嘅老祖师爷，屌你，我唔识谂呢个套路。喂，但我唔会咁样做啊嘛。你有飞嘅时候，虽然即系公平啲讲，你嗰十几飞咧就唔影响大局噶啦，我觉得。是不影响大局的，你喜欢出来噏下啦，是吧？胡须仔输的情况呢真是 99% 的，我不敢说 9.9%。 在而家嘅政治嘅局勢裏面，嗱，我下一節先分析，因咩事我認為佢即係輸咗九個九點九，我哋轉頭翻嚟。 花生當飯食，我哋最積極。HKPeanut.com， 我係咖喱飯范國威。